只有每天再度战胜生活并且取得自由的人呢，才配享受生活的自由。 OK， 周末快乐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我们认认真真的度过每一天，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，痛痛快快的享受生活，真真切切的对待爱自己的人。那真正的平静安稳与快乐是由心决定的，所以呢，你值得拥有幸福快乐，那就享受生活的一切收获与挑战吧。 坚信要证明这一点。 OK，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范逸臣带给我们的《是时候启程》啊，没错，给人生一个梦，给梦一条路，给路一个方向。跌倒了呢，就学会自己爬起来；受伤了呢，就要学会自己疗伤。所以呢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不是会有一种很释然的感觉，或者是有一种想跟着歌声大声的一起歌唱，然后呢，一种宣泄欲望的一种感觉呢？没错，心里边藏的心事呢是肯定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，看开一点，无论是工作、生活还是爱情，因为呢，我们只可遇见，不可提前遇见喽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那么在20年前呢，范晓萱唱了一首歌叫做是我要我们在一起啊，但是呢20年后的今天呢，她又化繁为简，唱了另外的一首歌，名字只有两个字，叫做是一起。那范晓萱独有的声音，唱的每一个的音符依然还能够打动着我们每一个听众的心，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，来自范晓萱的一起。 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一元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, welcome back,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啊，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吧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。我们说虽然说歌曲呢可以疗心里的伤，但是呢并不是忧伤多情的音乐就可以让我们释怀啊，所以呢戴上耳机，其实呢有力的节奏更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能量啊。那么在面对困难，面对悲伤，激情的音乐呢可以带给你一整天的满满的正能量，所以呢爱生活爱明天，我们必须要火力全开啊。 愿再做努力，我叫他们被入侵。你说雷迪卡卡，我说何必怕他？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别向他们磕头，问话是不起买，在每个瞬间被有人身不担心，绝不允许失败。 王力宏火力全开啊，一点都不用多介绍哈。整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唱，除了那一段英文的 rap 是吗？好了，我们说努力奔跑的意义呢，不靠别人，靠自己火力全开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依靠，而不是让别人成为我的依靠。所以呢，大家这样的一首歌曲绝对是一首最好的加油打气歌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收录到自己这个能量的歌单当中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呢也是一首新歌啊，是来自张栋梁带过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经过，这是陪伴我们好久好久的声音了，而我们的青春里呢有他的全部身影，有多少个悲伤难过的日子都被他的声音所治愈了呢？所以呢，感谢你一直都在温暖着我们的心，张栋梁经过送给大家。 总是不足够，也许是我要求太多，为了一个更好的我，放开双手寻找新出口，把寂寞都丢在后头，是时候该重新生活，伤口都被回忆打磨，感谢你来过，回忆片段总是太多，你我谁解开是交错，你存在我所有经过，像一部小说，故事藏在树下角落，总是不足够，也许是我要求的太多，为了一个更好的我，放开双手寻找新出口，把寂寞都丢在后头，是时候该重新生活，伤口都被回忆打磨，感谢你来过，回忆片段总是太多，你我世界开始交错，你存在我所有经过，像一部小说，故事藏在树下角落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世安，我的新专辑《坏掉的我们》快要发行喽，现在先来听听我的第一波主打歌《坏掉的大人》。 卸下肩膀上沉重的装甲，时间的重量已够让人忘，那位追风勇敢的少年啊，梦想的清单完成了几项，青春终将变成童话，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，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，随便将我活善良，现在自己需要一个种下计划，慢慢坏掉的谁能在乎我，在乎我，

自己此时要真正的开始工作了，尤其呢是在创作的时候呢，总是日夜颠倒，几乎24小时不眠不休的一种状态。因为呢，只要一睁开眼睛呢，四面八方所带给他的一切的冲击，都有可能瞬间成为他的灵感。那这些创作的过程呢，也是在外人看来虽然辛苦，却也能够带给他快乐的时刻啊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情境下，他事后呢提笔写下了这首英文版的 More Light 的歌词，一字一句呢都充满着力量，叙述着无论如何呢要全力以赴，不要留下遗憾，不管结局如何都能够留下的是精彩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整首歌曲呢都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，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大家也能够喜欢。好了，这样吧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是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程璧以慢生活为主题推出了新歌《慢》，歌曲的原作者是日本音乐人秋山洋子，程璧重新填写了中文词。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，人会像生了锈的钢铁，慢慢变得麻木和迟钝，甚至找不到自己。如何耐得住寂寞，遵守内心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坚定地走下去，是永远的功课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程璧慢。 亮晶晶闪耀着许许多多的目光，注视着我的，守护着我的，能否不要溜走，也不要飘忽不定，就这样陪伴从黄昏到黎明。如果某个人闯入了我的房间，想要夺走我最心爱的东西，虽然他尘封已久，我会坚决大声告诉他，还给我，请还给我。 我慢慢慢慢生气。 好，悲伤也好，最好也罢，最差也罢，不知不觉都在慢慢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我们说呢，人生呢总会有太多的不如意啊，我们只需要顺其自然，不是所有的事儿呢都会顺于我们的心意，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会让我们无所挑剔。人生最勇敢的决定呢，无异于本以为我们无法接受的事儿呢被我们所接受了。每一次的挫折呢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，因为呢爱让我们更加的坚强了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听听看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共同带过我们的《复刻回忆》，掌声请。 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啊！它的意义的在于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那我也会让你始终久久不能够忘怀。可是呢，未必会有回响啊。那一个故事结束了呢，总会留下点什么，不管是回忆还是什么别的。那我们只能是带着满满的回忆，开始了下面的一段故事。但是呢，在下一段故事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还是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忆、来煽情的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艰辛的过程。那你是不是这样呢？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为大家这个放松一下啊，因为今天是周末了，不能总是一味的煽情，来听听看萧亚轩和胡彦斌带给我们的首歌，叫做是进行式，希望呢此时此刻快乐幸福都在进行当中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下周再会喽。 听起来都是些小事情，在生活中积累真情趣、yeah, 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，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、yeah,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情，随着日子点滴成默契，